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慢慢说，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反同性婚姻团体提出的公投第十二案施行法草案今天在立法院会进覆二读，同婚团体认为这部专法明显违宪，进覆二读实在令人寒心。反同婚团体抱持期待，也另外列举七大理由反对行政院的同婚法案。有关同婚权益的政院版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5号在立法院会中进覆二读。反同婚团体提出公投第十二案施行法草案，由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代为提案，今天经由表决也在院会进覆二读，并且与政院版的同婚专法并案协商。同婚团体婚姻平权大平台声明，公投第十二案施行法与大法官第78号解释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意旨大相径庭，草案以目前民法上已经存在的家属制度冠上同性二字，拒绝同志拥有互为配偶的婚姻关系，不仅明显违宪，也违反公投提案人在补正理由书当中承诺的公投不得抵触释字第78号之婚姻自由。反同团体下一代幸福联盟认为，行政院同婚法案违反公投法，违反最新公投民意，大玩文字游戏愚弄人民，为大法官滥权背书，部分立法委员自甘堕落，违法违宪。公投第十二案施行法进入二读是好的开始，也期待立法院可以尽速通过。民进党立委苏巧慧今天在立法院质询父亲行政院长苏贞昌，创下国会第一例。苏贞昌说，感谢人民支持让苏巧慧进了国会，我是地表最幸运的爸爸，可以近距离看女儿的表现，谢天谢地。苏贞昌说，感谢这个国家这块土地的培育和人民的支持，今天能够站在这里面对苏巧慧的质询。苏巧慧说，与其说是一场质询，不如说是在国会殿堂上的世代对话，要为台湾这块土地，让这里更快乐更安全，希望院长继续加油，加油我的爸爸。质询时间结束，主席立法院长苏家全说，还没说完的部分请苏院长跟苏委员回家再谈。气氛严肃的立法院会也响起了一片笑声。国军采购西政片爆发弊端，国防部今天指出，这是军备局执行购案督导的时候主动发现厂商刻意欺瞒，提供不实材质产品品质保证书，不符契约规范，欺蒙验收。军备局依规定于107年11月15号已经解除契约，没收了履约保证金。至于厂商产品是不是来自中国大陆，主动移由司法机关并案侦办。国防部说明，西政片主要的功能是增加战斗各装中的战斗背心穿着舒适性，和抗弹性能无关。目前已经拨发部队使用的战斗背心，拨发之前都有严格检测，品质符合标准，安全无虞。空军台东制航基地雷达站一名陈姓志愿役士兵今天在寝室上吊身亡。军方指出，陈姓志愿役士兵2017年入伍，同袍今天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没有留下遗书，究竟为了什么轻生，正由调查单位厘清。彰化县一名长期家暴的60岁男子黄天福，前年4月不满妻子3度申请保护令，开着小货车撞死妻子。

是在我的天空，是不是有一颗烈火，不求做超级的偶像，但求一颗你的倾听我。是不是我心中追求早已变成一种奢求，就算奢求是一种错，让我错让我梦，谁不梦想万人簇拥，谁不梦想变成传说，谁不梦想故事最后被崇拜被歌颂，一直一直在找一首歌属于我的歌，一字一句完整说出我的爱和痛，是不是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我，是不是我用你的唱，是不是你就会感动，是不是在我的天空，是不是有一颗烈火，不求做超级的偶像，但求一颗你的心听我，谁能变成天皇天后，谁却还在天天等候，谁能舞台正在灯火，是不是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我，是不是我用力的唱，是不是你就会感动，是不是在我的天空，是不是有一颗烈火，不求做超级的偶像，但求一颗你的倾听我，是不是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会有一个我，是不是我用力的唱，是不是你就会感动，是不是在我的天空，是不是有一颗烈火，我就做超级的偶像，但求一颗你的倾听我。 他是吴海文， 做超级的偶像，但求一颗你的倾听我。 超级偶像 Super Idol。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来到了2019年3月10号星期五， 我是马克。 我们不再习惯迁就，现在喜欢追究，最后我懂了， 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这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进行的是本周你的一周大事。一个礼拜又匆匆的这样过去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本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你自己一周大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咯。是顺利平安又健康了，完成了人生的 第一次的自助旅游。广播女神，这个礼拜有什么大事呢？ 我这礼拜就活得很浑浑噩噩啊，我都泡在大正百宝能的药粉当中没有醒过来过。 为什么？为什么要泡在药粉里？ 就一直力抗感冒，我没有看医生，我就一直吃成药啊。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猜教主的一周大事是不是冰箱来了？ 哎，我们家的冰箱总算来了！从十月的时候订到现在都跨了一个年，人家说欠东西不能欠过年的。 哎，我觉得从十月欠到现在的话，说实在的，应该是要给一些补偿吧。 对啊， 因为其实造成蛮，虽然说你有一个候补机器给我冰， 候补机器也是要来的好吗？它也不是主动提供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补偿会很贪心 吗？那请问一下，补偿你想要补偿什么？你说来给我听听。 一些礼券之类的。 哦，就现金就可以直接折着用的。 因为如果你是要我还要购买你的产品，可以折多少钱？我家要新装潢，就是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再买你其他相关产品，或是你的，或是该台冰箱的保固，或是一些 保固久一点 之类的。 哦， 保固期拉长。 嗯。 KK 的一周大事，他用六折员工价买到了昨天教主推荐的励志书实践生存报告，还顺便帮两个点友也买了一本，觉得非常的开心。 哇、wow. 话说这个励志书的实践报告，我现在又多看，又多往前往后看了几篇，比方说昨天在分享的是说，就是他要参加那个啊，算了，我都不管了的那个营队，就是做什么事情就算了，我都不管了，哈，就算了，就这样子。 嗯， 他现在呢，就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营队，他认识了另外一个人。 嗯， 然后这个人呢，就是有点那种心灵讲座中毒者这样子，所以呢，就会带他去更多更多，就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更多更多的心灵讲座跟励志讲座，然后他把他拖去了 Tony Robbins。东尼罗宾斯，对吧、啊？就是激励大师啊，这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在每年去伦敦也会有开课，然后他很快的，就是马上被 Tony Robbins 虏获， 给虏获，虏获以后呢，他就是要就是 我什么都做得到，没错， yes, 我能做到我想做的事情。所以马上那个不管他的那个疗法，马上就放到一边了。他现在变得非常非常正面积极，我现在正在跟他正面积极当中。 Whispered in my ear, tell a story that I cannot bear to hear. Just 'cause I said it, it don't mean that I meant it. People say crazy things. Just 'cause I said it, don't mean that I meant it.Just 'cause you heard it. 昨天呢，刚说到了焦哥要开演唱会，陈升那一周大事就是他中午抢票了，他抢到焦哥第二排的第二个位置，他觉得很开心。 焦哥演唱会有位置哦？ 那可能有排座位，焦哥这么贴心，应该是要给一些座位的吧？哦。苏三的一周大事，这礼拜要跟准姐夫的家人吃饭，感觉好像会有点尴尬。 准姐夫， 这里关你的事啦，就开心的去那边吃吃喝喝就好。 尴尬，对啊，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讲话就好啦。 对啊。Jennifer 一周大事是他到新公司报道，他的新的职业是开始台北新竹的通车生活哦。感谢 Alex 一周大事，是他用里程数又换了要来台北的机票了。身为一个香港人，他真的是非常的常来台北。 为了青春点一点，为了飞碟，为了我们。 对的，感谢你。说到了331的追思纪念会，像 Arthur 的一周大事也是他第一次报名追思会，哎呦，也是第一次翻开欧游点点点，也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直播，而不是听录音档。 欢迎光临，欢迎加入 ，Welcome aboard。 不知道这一次的追思会，你的初次登场会开心啊？ 只要放开心胸，就会开心。 卢小姐的一周大事，我瞒着家人偷偷参加高中时期合唱老师团的甄选，虽然没有被选上，但是回家竟然收到老师的私讯跟鼓励，觉得很感动。有人好奇你家的冰箱什么品牌啊？ 啊？为什么要好奇品牌？就很普通，大家都买得到的啊，不是什么国外订做多高级，只是因为它突然临时上一版卖光了，然后在改版的时候在检验局那边卡关， 有个空窗期。 对啊， 你觉得很成功挤进了那一波。 其实应该严格来说是业务员他 没有弄好， 对，他其实已经没有货，他不应该卖。嗯，对，所以其实应该对他们店长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那个业务员是就临时来那个店做支援的，那个店只是那天刚好有活动，然后他说有可以就买，然后就弄好以后，然后那个单打出来大家就傻了， 可怜。虽虽维腾的一周大事，刚刚在粉丝团私讯里面看到，哎，这个垃圾私讯有这个分类哦。 哦，很多很多合作邀约都到那边去了。 答对了，他的大厂商的那个邀约就被分类在里面，他跟钱说再见了。 对啊，我就这脸书这怎么就不可以这样吧？而且都很偶尔，就是说过了半年以后回去看才发现，对，才发现以前有一些合作的邀约，可是就这样子错过了。 是雪中红，来自于 JPM。不晓得大家，如果你有常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话，之前有人一周大事还是立马帮帮忙，他在询问说，如果有凶宅的话，你会想买吗？原本呢，那个凶宅120万，他成交了，准备签约的前两天，发现屋主连那个房地合一税15万还没有缴清，就忙终止这一切了。 哦，所以15万， 好多妹妹嘎嘎哦， 15万让你清醒。这个 mega 还好，有的 mega 更夸张，是那种就是在过户期间的过户空窗期，然后应该你要把那些都拿过来，可是可能会有一些的，要怎么讲啊？就你以为你买到了，可是 其实 没有买到，然后那些钱就是白白付出去，就我觉得这种 mega 才可怕。 这首歌曲叫做《来唱歌吧》。 好， 福尔的一周大事，他第一次买了阿德女神舞台剧的票，应该是明晚空中见吧。下个小时呢，我们有电影的预告，刚好伟雄的一周大事就是他看完了《惊奇队长》，超多人看了《惊奇队长》。 怎么样？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的结论是他还是去看复仇者联盟四好了。 我怎么有听说就是有女生去看觉得哦这个很棒，不再是男性拯救世界而是女生拯救世界，他觉得这一点很不错。 神力女超人不算女生拯救世界吗？ 嗯，可能就是电影拍得更女权一些，就神力女超人里面还是有某种刻板印象在。 进碟放送， 刷新数位点播记录，横扫全球排行冠军，

All City 再加上了 Carly Rae Good Time 2:35，欢迎继续回来。Are you having a good time?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请你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网的 App 上。 阿豪 Johnson 怎么了？ 他的一周大事，小时候吃到大那间巷子里的鸡排店贴出了顶让的单子。结果他一踢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营业过了。 啊，他不就要顶让了吗？ 哦，没有啊，有些就是你贴了顶让以后，他还是会继续做，做到下一个要接手的位置。 哦。 然后以前在政大念书的时候，也是有一家餐厅，就学生都很爱去，他常常三不五时就贴顶让。 嗯。 可是我一直到现在他还活着、欸。 那就跟跳楼大拍卖不是一样的道理，就一样嘛，就说要顶让，可能你会吃不到啊，赶快来吃。 可是你不知道背后老板有没有换手啊？ 但你看那个包菜都是一样的人吗？ 那他也许他就只是 换老板， 换老板，换经营者，可是里面的员工什么菜色、厨师什么的都一样啊。 哦、你现在还会回去吃吗？ 真的有怀念，但有点远，就像你不会没事去福大一样嘛。 完全不会。 对啊，太远了。 Johnson 说他的已经不是一周大事，是这个月的大事。他在青浦买了人生第一间房子。青浦在哪？ おめでとう。我知道普星，我知道新普， 那你知道巧星吗？ 巧星巧星得第一。 有人的一周大事好可怕哦！立端 青埔在中立，在桃园高铁站附近。 哦，有青埔农场 啊？不是普星吗？ 为什么我觉得有青埔农场啊？中立青，这我自己幻想了吗？ 那就中立普星啊！中立普星的油鸡又油又香又好吃。 立端说呢，他有个阴影，因为他常去的家乐福呢，野狗不停地在累积，目前已经累积到了50只了。 50只 野狗， 天啊， 每晚都会狂追他。 天啊， 你要去家乐福 shopping 出来，你要被50条野狗， 野狗军团呢、欸。 他们是 Trash， 这首歌曲叫做《百忧解》。如果青埔如果在桃园高铁站旁，所以以后他在家里，如果他的那个楼数比较高，他就可以直接在那边看跨年演唱会喽。 哦， 因为现在不是桃园高铁旁边有蛮其实蛮多活动，就是办在那边或演唱会。 对啊，因为那边就是最多的空地嘛，就是大家地皮都先圈起来，圈起来还没有打算要盖啊。可是未来如果那边都盖起来的话，那就不会有演唱会了。 WL 的一周大事，昨天是我生日。 哎呀， 现在他要去亲近农场小旅行了。 生日快乐！ 戴佩妮，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欧马克在看电影预告，下个小时要分享的，看到鬼片，他说他今晚睡不着了， 无法安心的睡着。 那个鬼片的片段预告呢，其实最近在电视上很常看到，他居然在深夜十二点多播，一点多播， 你也是哈哈大笑，这就是一个邪恶的人跟一个心灵很 pure 纯真的人的差别。 阿哥。AKB48 恋爱的幸运饼干。我觉得立端的五十条野狗故事好像一个电影的开头，因为他不是说家福外面累积了五十条野狗越来越多嘛，然后他就说他要打去捕狗队，请他们处理一下野狗的事情。他说因为有富人一直拿人类食物喂食他们， 吓死我， 他们越变越凶。觉得这两句话很有 恐怖感的氛围， 有个富人一直拿人类的食物喂食他们。 因为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以为一直拿人肉喂他们，就让这些野狗想吃。 你不知道富人到底喂什么给他们吃， 你以为是人类的食物，但其实是人肉。 昨天呢，我就看到那个周刊有访问春娇与志明，是彭浩翔导演嘛， yes. 就访问他，就拍最近他拍也有拍新片嘛， 对， 然后就是或是他的剧本等等之类的，他就说有时候你跟朋友聊天，你会听到一个故事的开头会非常非常有趣。可那个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完整的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那个故事的开头也许就会萦绕在你的心头，也许放了五年放了十年。他的电影里面呢，我忘了是哪一部，里面有个桥段也是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听他爸爸讲的故事，就是说那时候有警察要逼流氓，就是你要讲出，比如说你要讲出公词来这样子，你要说谁，就是要逼他招，所以呢他不肯说嘛，所以他们就在深夜的时候，他不是被拘留在那边嘛，然后一群警察就打扮成蛙人，就带蛙镜穿蛙鞋，然后冲进去揍他，然后你给我说。然后后来呢，如果你到就是法官那边，那个人就会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因为半夜有一群人，有一群蛙人， 我就以为是梦， 就是他我觉得是真的，法官你相信我，一群蛙人冲进来打我，他们穿蛙鞋带蛙镜逼我讲这些东西，法官就觉得说怎么可能， 一定做梦， 就他就说有些事情虽然很荒谬，可是只要荒谬过头就让他真实发生过，也不会有人相信他， 好可怕哦。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Life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陪着你咯。 最快乐的样子，那是我能一起

下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就有机会得到亚莉安娜的专辑周边商品哦。 我们是有感觉， 搞不懂属于你的祖先叫什么，气还要听你介绍。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夜店再斗殴，警察局长就下台。高雄市的暴力斗殴反倒从夜店转移到了街头，昨晚还有当铺业者互相找人滋事，警方连开两枪驱散。但事发地不是夜店，警察局长李永轨幸运保住了位子，倒是公关室代理主任黄能清无力输出媒体负面新闻，先下了台。高雄市警局今天发布一波二线四星与三线一星的中高阶警官人事调整，原本代理公关室主任的旗山警分局副分局长黄能清换掉，改由督察室督察邵明仁接任公关室主任。消息一出，警界纷纷替黄能清抱屈，认为他苦干实干，结果有功无受，踏破爱背。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不断强调2020不在他的考量之内，不过韩粉们不甘心，力拱韩国瑜出马角逐总统大位。前民进党员、前高雄市鸟松里里长陈清茂在脸书号召1000人，希望每人带着2000块钱一起去帮韩国瑜领表。文章一出，立刻引起韩粉兴奋留言。陈清茂今天下午到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了解领表程序，他说目前已经超过2000人报名，都要出钱帮韩国瑜领表，如果最后10000人一起到中央党部帮韩市长领表，意义绝对不同。陈清茂说他没有跟韩国瑜讨论过这件事，而且也不用讨论，因为人民做主，相信韩市长一定跟人民站在一起。高雄市新闻局长王浅秋回应，韩市长屡屡强调目前不考量2020，感谢乡亲支持，市长一定全心全意冲刺经济和市政。香港保安局建议修订逃犯条例，条例一旦通过，触犯中国法律的香港人士就得移交中国地受审。香港众志成员、岭南大学学生今天中午突袭了香港政府总部，其中5名女示威者成功闯入了政总东翼大堂内静坐，情况一度混乱。随后警方派出了20名俗称蓝帽子的警察机动部队到场戒备，也把9个人抬上了警车押走，目前双方还在对峙。香港行政署强调，再有涉事者一律拘捕。香港众志在脸书贴文，事关重大，迫于无奈，香港众志及几位青年行动者发起了堵塞政府总部大堂的行动，要求港府实事求是，承诺逃犯移交安排只限港台两地，并且尽快处理港人遇害案件，撤回把香港人引渡到中国受审的条文。中国腾讯打算循爱奇艺模式5月进军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今天跨部会与业者讨论，主委詹廷仪指出，有人认为内容产制影响思维属于国安问题，将请国安单位还有陆委会开会决定。爱奇艺曾经申请来台设立公司，但是经济部投审会驳回，不过却架设了爱奇艺台湾站照常营运，在台业务透过台湾代理商 OTT 代为经销宣传，没有落地不用缴税，导致于台湾业者的不公平竞争。台湾没有明确法源可以管理 OTT 影音串流平台，主责机关也不明确。 NCC 也拟参考欧盟方式，规定境外 OTT 的台湾本国自制节目比例必须达到30%。

can't be alone with all that's on my mind. Say you'll stay with me tonight, 'cause there's so much wrong going on. Walk me home in the day of the night. I can't be alone with all that's on my mind. Walk Me Home 来自于 Pink， 欢迎你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时间来到三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干嘛呢？这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看看本周有什么新电影要上映了。我们看看预告说的这些故事，说的精不精彩啊？可不可靠啊？想不想看？期不期待？惊不惊喜？ 再来啊！ 没有了啦， 已经好像已经好久没有在讲电影了，对不对？ 因为刚好 遇到有访问，然后又过年之类的。好，所以现在这个目前的排行榜，台湾的电影排行榜，票房排行榜 第一名，我猜， 请猜， 《机不可失》 第一名是《惊奇队长》。 哦，我完全忘记这部片。 对，上个小时才提到，第一名是《惊奇队长》，然后第二名是《机不可失》。《机不可失》在聊什么啊？《 机不可失》是据说就是韩国片嘛， 哦，对， 一群很搞笑的， 对，一群警探，他们要去是缉毒吗？还是反黑？反正总之他们要追案子，然后就决定要开一个炸鸡店， 这样， 然后就发现哇，炸鸡店很好吃。嗯，这个在那个电台楼下的。 电梯的那个广告， 就是电梯广告。之前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个要等电梯的人，他就看到，然后看到就嘴巴都打开，然后电梯门开了，他也不上去，他就继续在那边看。哎， 天哪！所以表示预告剪得很精彩。 或是他其实是有一种，就是跟小朋友一开始第一次看到荧幕会动的东西一样，所以他没有抵抗力，然后就在一个接着一个看下去。哎，我好惊讶，他已经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了，对啊。好，然后再来还有。奥斯卡的得奖片，对，延烧到现在，《幸福绿皮书》它其实已经上映蛮久的， 它还在那个上映中耶。 Yes， 然后第四名我真的不知道在演什么，哎，是叫做《现实好友》， 跟 IG 有关吗 ？I don't know。 现实好友是。 限制的限，对，就是现实动态的现实。 是好莱坞片吗？还是什么？比如说。比较小的韩国片啊，日本片啊，港片啊，新加坡片啊， 我需要会会他。是最近 一日一生， 是最近蛮红的泰国小清新学校的那一种片，像包括像之前什么模范生公布美姓啊，好，模范生，然后之前有几部，然后这一部也是现实好友，就是一个男生爱女生，女生把他当作就是好友圈里面的一个故事。 这是青春片嘛，什么初恋那种小事那种感觉，那么。所以刚刚什么第四名是现实好友， 对，对，嗯，好，我们要开始讲今天的。 奇幻旅程了吗？ 今天的奇幻旅程要开始了，本周呢就是。 哦，大家做好了没？爆米花买好了吗？你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呢？ 本周电影没有太多，但是我觉得质量很好、哦。嗯，首先呢，当然如果你是动漫迷的话，当然就是《Fate Stay Night》这种，原本就是想看就是会去看的， 嗯， 不用多做介绍。 嗯， 啊，你知道《Fate Stay》在干嘛，你就知道。 嗯， 那另外呢，就是有一部日本片叫做《不管妈妈多么讨厌我》。 太长了吧，这跟之前那部片有什么差别？虽然妈妈叫我不可以嫁去日本， 不管妈妈多么讨厌我，故事有点有趣， 就沉重的、 对，但一样就是走日本最厉害的那个氛围操纵，就是感人的，让你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那种类型。就是呢，男主角是一个独居的上班族，然后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非常棒，然后做菜也是很厉害，自己为自己准备便当，便当就是美到大家就是觉得天哪、太厉害，然后他就又乐观开朗又笑脸迎人，就是 感觉非常的完美跟快乐， 就是很好。可是他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他妈从小就不喜欢他，而且他妈是一个很漂亮的妈妈，但是回到家里面以后妈妈就揍他，对，就是疯狂揍他打他，对对，然后会对他说，就是要是我当年没有生出你就好了，我根本就不希望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长大了之后呢，当然他这个就是他内心的伤痛，可是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你真的愿意要怀着这件事情而死去吗？就是你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那你不想要跟你妈妈修补关系吗？这样子。然后说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就是先意识到的人总是比较有自觉的人，你有权利要不要去重拾这段关系。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在预告片里面还有一个像是就是一个长者一个老人的角色，可能是他的奶奶，可能是他的外婆，或是一个邻居婆婆，我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是在临终之前就是有请他，我求你答应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预告没有剪出来，但我猜应该是好好跟妈妈 修补关系。 对，好，所以他就决定说，好，既然我要做，我就是要做到满，做到好。他就回去，然后就是找妈妈。那妈妈一开始看到他就说，你是谁？ 不认得他， 就是你来干嘛？谁准你来？就是又要来叨扰我的生活什么之类的。那他是一个很会做菜的人嘛，所以就当然就戴上围裙，笑眯眯啊，帮妈妈做菜啊，有的没有的啊，然后就是弄厨房，然后说来什么请用，然后态度都很好，对不对？然后妈就那当然后面就会发生一些情节，譬如说小时候，然后你发高烧，然后妈妈就是背着你那种情节，不过他是反过来，就是妈妈发高烧来，哇，被他去求救啊之类，就是最后应该就是让人觉得好感动哦。但我有个问题，如果妈妈这么讨厌你， 为什么要跟他修补关系？ 大家的选择会修补关系吗？ 罗文玉再加上了荒山亮的乡音，所以刚那部叫做《虽然妈妈讨厌我》。 对，叫做虽，我看一下哦，不管妈妈多么讨厌我，不管 妈妈多么讨厌我。 有一部也是亲情的电影，然后这一部电影呢是世界名著改编的，就是《苦儿流浪记》。 我光是看那个海报觉得好像很难过，会哭。 我以为说看那个海报就以为很难看， 不是，就是好。很 sad。 对，那这个应该也是会让人就是温暖感动。然后他看预告片看起来有一点点，因为他那个时代感可能有点像回去，包括像是悲惨世界或是那种什么大娱乐家的那种有点时代感，然后又加上他是一个街头卖艺的艺人，他没有人想要他，然后突然一个街头艺人要收留他，收留他以后呢就要训练他卖艺嘛，所以他就跟一只街头艺人的好朋友，像一个小狗跟一个猴子，这不是桃太郎的故事吗？好，就是街头卖艺，然后这个街头艺人是看中他的潜力跟天赋，觉得你很会唱歌，所以你就 sing吧，你就唱吧。所以中间那个预告片有剪一段看起来蛮好笑，就是街头艺人画五线谱写的这个音符，然后就他就对着那个广大的草原那些农妇们在收稻草那些，然后他就然后就是那个好听的声音传出去。 对， 然后富人纷纷抬头说：“这谁在唱歌？” 然后之后他就开始了这个，他真的也爱上了唱歌。然后这边看起来其实都很不错，之后突然就是剧情急转直下的地方，就那个挫折的关卡在于哦，他听说他打探到他爸妈的消息，所以呢，这个街头艺人就要带他回去找他的爸妈，然后这一路上的风风雨雨。 新的对白，换上最自在的裙摆，不哭，眼泪擦干，不做他就等待救援的女孩，卸下寂寞的尘埃， 自己陪自己爱， 关于爱情的品牌， 几转千迈， 一二三，二二三，几多无奈。别再数落起来，亲不亲爱不爱都是意外，太认真对待，太悲哀，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脚踝为自己迈开，曾经太过浪漫，太多情怀，终于看开，每成一个爱情你收起来，那边凉快那边呆，翻页新的告白，躺在已过期的刘海，漫步下个站牌，那是城市里唯一煽情的女孩，卸下寂寞的尘埃， 凉快哪边呆？ 电影院里面的确是蛮凉快的啦。 嗯， 好的，本周呢还有一部就是上个小时也讲了，吴玛丽说最近在电视上面狂打强打的广告， 就是呢一个那个预告短短的，就是一个走廊，然后妈妈感觉是啊小朋友出现了，小朋友来，然后 Miles What happened to you, Miles？ 小朋友就从走廊的深处黑黑的镜头要跑向妈 妈， 跑到一半 scared, 小孩就不见了，然后你也不知道是顿呆三秒怎么回事，然后就有个巨人站了起来，然后巨人也站得很慢，然后妈妈就吓到了。 他有顿呆三秒吗？ 就是我觉得中间那个真的顿，对我来说我觉得看了觉得好久、哦、没有那个瞬间，就是一个鬼片你要 给我的，我刚看的是瞬间啊， 我觉得很慢耶、欸、我觉得那个完全没有给我该有的压迫感 哈， 嗯，就是那个他就是有一种好像小孩在地上翻滚翻身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个很慢 哈。我们看的是同一部吗？ 我觉得是同一个，因为你就是太比较少看鬼片，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他从阴暗处跑过来，就已经觉得说 something 要 happen。 对， 然后没想到 就一定会知道他一定会变成什么。 对，所以你就好奇他会用什么方式冲撞你的视觉效果。 你的动态视力如此的强， 最好是。然后刚刚三个小时，欧马他看预告说是侧脸45度瞪那个荧幕，然后眼睛瞪得很大，就是大家不知道不晓得之前有一个梗图，就是流行很久，好像是一个黑人小孩在写作业，然后嘴巴张很开这样，他就这样啊，吓死我！我就想说有这么可怕， 真的吓到啊！ 所以这个鬼片叫做 《诡异》。 翼是 后翼的翼、哦、不是射太阳那个后翼哦，那个翼是 offspring， 就是我的后代的那个后翼。好，然后这个英文片名叫做 The Prodigy， Prodigy 是天才的意思。对，所以我刚看的，现在好像这个礼拜我看到很多部，我看到就是点进去的第一部都不是预告，点进去都直接就是电影片段， 一段直接给你看， 就是对，直接剪一段给你看这样子。所以我刚直接剪看到那一段呢，是一个像是心理医师或是催眠师的，他用那个节拍器，对，然后告诉你就是啊，你要专注在哪一个点，然后我开始慢慢催眠你啊，我现在开始跟你讲话，就是你要慢慢回到，就是回到你小时候，回到你还是婴儿时期，回到你是胚胎的时候，回到我现在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不再跟你这个形体人讲话，我在那里面，那个里面的不知道谁，你不请自来的谁讲话。对， 怎么好像驱魔式的感觉啊？ 对啊，然后后面又看到另外一段就是那个 Miles， 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啊，那个小朋友，然后朝妈妈冲过去，然后变成一个大人，很像狮子、老虎、猎物要就是打猎，要咬掉你的颈子的那种感觉，诡异的 Prodigy。 我搭上晚班机，实在够累。手绘五点，我又打了哈欠，需要我生闷气，还不如先睡觉吧，大笑吧，又肺活量拼命喝彩，睡醒不管多晚，外出自在，屋檐下我飘来，轻手花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戏出往外，不怕爱。我的态度是神态自如，在低谷跳舞，我的长处是从冤枉路踏出新旅途，在生物这么四个漫画里单刚演出，但是我的心跳往往要往的高处，此我要看哪来练功夫，这猪辛苦太幸福。住在电视机合家观赏，设计我的对白，怕你不喜欢，把错误当作学习，灵魂不乱，我要我幽默感取代自找麻烦，笑吧大笑吧，又肺活量拼命喝彩，睡醒不管多晚，外出自在，屋檐下我飘来，亲手花开，上一个大意外，是为了下一个大戏，

一个门里面是 暗黑的暗 吗？ 暗， 暗罪无间。 嗯 ，Dark Crimes 里面呢，就是金凯瑞又要演一个疯疯的角色。 嗯， 他呢是一个警探，然后呢在办案的时候呢，发现哎、欸，有一本 他有双重人格， 有一本犯罪小说写的那个跟犯案的这个过程一模模一样一样，然后这些细节细到太细了。 嗯， 警方都没有公布，你怎么会知道你就是凶手？ 嗯， 你一定就是凶手，然后你借由就是写把写出来，对，然后就在追查过程当中，你知道就那一点， 为什么听起来很像是金凯瑞最后是一个神经病啊？ 哎呦，这样你就听出来啊， 我觉得听就是现在听起来啊 ，IMDB 只有4.9分。 一个人发呆的说他仰望着星空的灿烂，是我遗弃这世界，还是这世界遗弃我？ 另外一部呢，也是跟办案有关系的警匪片的，然后呢是在本届的奥斯卡有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叫做《恶夜追缉令》的 Guilty。他呢就是一个警察，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预告看不出来，然后被停职，停职之后呢，他后来复职了。好，复职了以后呢，他就是在接那个报案电话的。中间有一段呢，就是那个报案电话可能说救我或什么之类，然后他还会说。是谁搞的？不是你自己搞的吗？怎么的那一种，就 呛报案民众啊！ 就是觉得他对这件事情也没有，就是 没有热情了。 或者是他觉得这些人都是自找的，你有这些麻烦都是你自找的。可是有一天呢，他又接到一通电话，然后这通电话呢，就是讲话支支吾吾，他反而越来越有兴趣。 嗯， 他想知道你到底是谁，然后因为报案电话可以看出那个来电的人嘛，显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想知道你到底是谁，然后。他就用一些奇怪的也不是奇怪的方式，他用一些迂回的方式去问说，因为有些人支支吾吾是可能他被挟持或者他有危险没办法明讲， 嗯， 然后就问说你是被挟持了吗？说对，然后那个女生接着下来又有一个男的打电话进来说离我老婆远一点，然后就嗯，反正就是很奇妙。然后这个预告片他剪的也是没有让你看 太 懂， 嗯， 因为他在里面呢就有一直在说最后的剧情是一个大翻转，最后的结局是个大翻转，你会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说、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所以也要求就是大家有看过的不要爆雷、嗯、就是让大家维持那个去观影真正去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嗯、 但通常这种就是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因为常常就是到最后一个大翻转的时候你才说，因为这些都是设计好的嘛，没有设计，我已经先设计好最后这个桥段然后再开始往前拍、 嗯、 所以常常前面的时候会觉得那我刚刚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就是被玩嘛、嗯、就是有这种观众会有一种就看导演表现手法如何了。 恶夜什么？ 恶夜追缉令。本周的办案片呢，重点当然就是木村拓哉来了。继 Hero 之后呢， 长泽雅美， 没错 ，Hero 团队重磅打造这一部《Masquerade Hotel》。 嗯， 假面饭店。然后这个假面饭店呢，就是在这个饭店里面呢，有一位连续杀人魔，有一位 柯南啊， 对， 饭店里有杀人魔， 就是有一位，然后这就要从这些宾客里面到底谁是凶手、 嗯、 有一位连续杀人狂就在里面、 嗯、 那木村拓哉呢饰演的就是刑警，然后他是一个办案天才， 嗯， 那这一次呢他必须要抓到他，所以他要融入在其中，他要当一个饭店的接待生， 嗯， 可是呢因为他刑警啊，本来警察可能会有一个位置是平常上对下的， 嗯， 就他不是那种很服务性质的、 嗯、 对对对，所以你要他做服务业他也做不来，然后那另外呢饭店有饭店的考量，饭店经理就觉得我们要以客为尊，你们就算要办案或者要干嘛的话 你给我演得像一点， 对，你不可以就砸了我们饭店的招牌、嗯、然后长泽雅美就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在男女主角之间他们的本身的那个角色就已经有冲突跟张力了、 嗯、 再加上他们要从这一连串有的是 OK， 然后有的就是为什么叫假面饭店，是因为这一些客人木村拓哉都觉得他们戴着面具， 嗯， 就他们不知道在隐藏些什么东西，所以 他看每个人觉得有鬼， 对，他每个人都觉得 都不知道到底是谁这样子、嗯、然后就是你们都不是真实的活着、嗯、对，所以 他是楚门的世界吗？ 这中间究竟谁是犯人呢？ 听到歌曲呢，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晒伤》。 本周还剩下两部，其实还有三部啊，不，有一部是好，反正就是剩下两部。这一部呢叫做《情敌》The Aftermath。《情敌》呢是由齐拉奈特利所主演的、嗯，那话题性就会说，哦，那是他从影来最大尺度啊，裸、嗯、背啊，激情啊、嗯、等等的。故事呢是在二战之后，英国的军官呢要去德国帮助善后，维持秩序等等之类的。好，那齐拉奈特利呢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妻子，然后到了德国以后呢，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不是就是我跟我老公住，是我跟我老公跟另外一家人住、嗯、然后那一家人就是当地的德国人啊、嗯、所以啊，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你是征收人家的房子，可是你要跟人家共住、嗯、然后首先他会有一个一个战胜国跟战败国的情节在、嗯、因为就是会觉得德国是这个大战就是你们挑起，然后你们就是很邪恶、嗯、你们就是很坏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带有一个偏见的时候来到了德国齐拉奈特利、嗯、然后觉得这些人就是我其实不想要在这边生活、嗯、只是因为我老公，所以 我就是不喜欢你们啦、 啊、对对对对，可是他到了那边以后才发现说，啊，这些德国人他们其实也是失去了他们至亲所爱之人、嗯、对啊，也许就是那些纳粹就做了那些纳粹战犯的事情，但是那除了纳粹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般人、嗯、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房子的主人，这个房子的主人呢他的太太就是在战争当中过世了、嗯、然后跟房子的主人，房子的主人非常帅气，嗯，然后就一开始只是肉体上的性关系，没有想到后来他真的懂我，他不像我的老公是个军人大老粗，他都隐藏自己的内心心事不跟我分享、嗯、然后那个心中大动越来越大，我们就回不去了，可是这个德国男人他懂我。 你一直在抚摸自己的胸口干嘛？ 懂我。 杰森马爷子 More Than Friend。所以情敌是什么啊？又不是他遇到情敌，是这两个人， 这个两个男生 彼此是情敌。 但是那个敌，我想应该是想要翻那个二战后的英国跟德国，哦、就是同盟国跟协约国两种的那个 感觉。 对对对对， 情敌， 睡敌人的感觉。 所以今天来到最后一部片的时间了吗？ 我最喜欢的一部，我看了预告片就觉得我今天被疗愈了，我非常的期待这一部片，叫做 The Upside， 活个精彩。 活精彩的那个是不是海报是一个人推的一个轮椅的人？ 没错 ，That's right。然后呢，是一个鹅黄色的，上面就“活个精彩”蓝绿色的四个字这样子。嗯、好，那男主角呢是脱口秀演员、喜剧黑人演员，然后凯文哈特，嗯，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他的那个搞笑方式，可他之前跟巨石强森啊、或者演那些就是 FBI 那些动作片啊、我是没有很欣赏啊。嗯，那这一部片呢他一样是演一个就是很失意的那一种角色、然后他要去找工作，但他找工作其实也没有好好认真找、可是如果你没有好好认真找的话，其实你会失去那个失业补助的资格，所以他必须要去找，然后去找的时候你就找到了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呢老人里面这个被推轮椅的这个人就是绝命毒师，布莱恩克莱斯顿，他呢行动不便，就是他手啊脚啊其实都没办法动，他其实基本上比较就像是以武扬匡啊，只能动嘴巴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有钱的老人要征看护，征了很多都没有合意的， 我觉得这种剧情我之前看过类似的、 逆转人生啊， 对啊， 啊这就是逆转人生真人真事再现大荧幕， 再一次 再现 yes 再现， 这可以一拍再拍，一拍再拍吗？ 啊，你找了一个绝命毒师跟找了一个 Kevin Hart 就不一样了， 新的火花。 另外还有一个女管家，女管家是Nicole Kidman， 妮可基曼、 哦、 就是卡斯升级这样子， 2.0 加强版。 是，那之前就面试很多都不合意，可是说来到一个凯文哈特，凯文哈特他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认真想要得到这份工作， 他就为了他失业补助也要来面试一下。 对，所以他就是随随便便，可是就是因为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反而让 Yo Mr. White 非常的喜欢、 嗯、 Mr. White 觉得哦，他这个人可以逗笑我、 嗯、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护理的 背景 的知识，就是要怎么样帮他换什么什么导尿管啊、打针啊、嗯、然后复健什么他都不会，可是最后呢就是 Mr. White 就用了他、 嗯、 用了他以后他们就有一系列的 火花。 对，有趣的，因为一个就是他觉得我生活Kevin Hart 觉得我生活很困难，然后同样其实就是穷人思维啊，就觉得这个世界对不起我、嗯、这个世界对不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是很倒霉， 嗯， 这个世界很糟糕。但是这就像有钱人跟没有钱人对话，然后那个有钱人就觉得说没有，人生的动能是在你自己身上、嗯、你就坐在那边抱怨会有什么差别这样子、 嗯、 所以是中间的那个冲突跟喜感就出现了，感觉是一个蛮好笑的活个精彩。 三十不利，有太多事不好说；三十而立，有太多事有口难言。 他走过三十，越来越恐慌，怕节节败退，征讨边流亡。他凡事妥协，眼神没火光，跟以前不屑。说自己像林峰飞马， 年岁增长伴随着期待或恐慌，现实里的妥协是否多于梦想，三十之后是未知，因为未知更值得继续前进。郁可唯，三十而立。 他躺在租来的家，凝望着月光，彼此将就的人背靠着背，无话可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一种味道是楼下餐厅油烟，有一种怨气是和邻居抢车位。你的门牌只是一场纸上富贵。天龙人太委屈，尹大景最挺你。老旧公寓价格换成百平规格，对面邻居身影变成270度水岸好景。敦南4分钟，限量4字头，即刻倒数。尹大景，2653-8888。 大家好，我是郭子乾。很多朋友说慢性病用药会伤害肾脏，我请教过医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肾脏病的高危险族群，千万要注意，依照医生指示按时服药，才能有效控制病情，切勿随便停药或者乱买药来吃，以免伤害肾脏。三高控制好，肾脏病不来找。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哦，是谁家的小孩这么大胆，滑板、溜冰、脚踏车样样都敢玩？ 那是我家小宝啦，因为有和泰产险儿童意外伤害险，提供我们最全面的意外保障，只要他敢玩我都敢放心。 照顾孩子果然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欣。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来自孤独的小岛，你来自欢乐的离岛，乘着小船来到我的岛，我会好好珍惜我的好。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Amanda 王星辰。想知道我最近都在做些什么吗？我会上传一些跳舞练习、健身，还有一些生活中有趣的照片跟影片。大家可以去 search 我的官方 Instagram 星辰 official xinchen-official， 以及 FB 还有 YouTube search 王星辰 Amanda， 心想的心，早晨的晨，快来 follow 我的最新动态吧。 飞碟快红心，他是王星辰。 Utopia。 本周呢，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是我们的2019葛莱美的喝彩周，已经到了星期五了。 哦，终于来到这一天了。 对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选播一首2019葛莱美的喝彩合集当中的歌曲，然后欢迎大家把歌名给记下来。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就是 UFO 加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五首歌的歌名。 星期一 Girls Like Me， 星期二 不是 Girls Like You。 哦、星期一 Girls Like You， 星期二 Rockstar， 星期三哇很难耶， 我昨天也忘了， 星期四 Havana 是不是啊，星期三 Havana、 欸、星期三 Havana， 星期四哦很难耶， 我可以告诉你今天是 Shallow。 OK，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歌名写下来， UFO 就像五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抽到一个巨星的诞生 DVD 了。那提醒你，简讯一封要10元，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拜拜。 I fear myself. I'm of the deep end, watch as I dive in. I'll never meet the ground. Crash through the surface when they can't hurt us. We'll fall from the shallow now. In the 先原谅自己才能够获得自由。蔡健雅疗伤歌曲推荐，原谅。 爱过恨过后该说什么，你说你原谅我，我该原谅谁？堵住我胸口选择沉默，我不该说太多，是怕伤害谁。 蔡健雅灵魂大跌，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自愈推荐，献给依旧相信爱的灵魂们。 掩饰住伤痕，一错再错，让伤痕堆积成一座城堡，还能撑多久？ 一生信仰， 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 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4月6号台北小巨蛋，12月7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UFO Shine